外国媒体17号和18号报道了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谈话，要严厉打击那卖国叛族来罪上加罪的逆贼集团。伊朗的新闻电视台、波斯今日电台、伊朗日报、委内瑞拉的宇宙报、日本共同通讯社、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和德国反帝论坛的网站分别报道了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全文或摘要。